满身粘枝呀，牛儿不抱身出生开一株黑色樱花， 血液中在蒸发，声音越加嘶哑，无人发现的地老深处它洁白无瑕， 你毫无顾忌肆意妄为，践踏囚禁在此之地，不安的进行着常让他崩溃的盲术游戏，最后只能匍匐在地，落寞接受地狱，但是他悄无声息。 你熄灭他的内心，那多处于光明炽热火焰，他的世界天翻地覆，黑暗心底悄悄蔓延，最后遍体鳞伤，你便将他身体冰冷冰冷中放在蔷薇冰棺， 血随着慢慢将推入他一清火家鹰的手掌中，太阳之下摇曳黑色窗纱，青铜覆盖的镜面映出他苍白面颊， 幽暗烛光迸发，照亮星座冰花，空旷寂寥的屋庭中央，他毫无挣扎， 你毫无顾忌肆意妄为，践踏囚禁在此之地，只为了尽情歌唱，让他崩溃的盲术游戏，最后只能匍匐在地，我落寂寥地，但是他悄无声息。 你熄灭他的内心，那多处于光明炽热火焰，他的世界天翻地覆，黑暗心底悄悄蔓延，最后遍体鳞伤，你便将他身体冰冷冰冷中放在蔷薇冰棺， 血随着慢慢将推入他清火家鹰的手掌中。 自然光影在墙外。